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部有轻度霾，偏北风2到3级，气温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部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山区零星小雪对交通出行影响并不大，但是南部地区能见度欠佳，出行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的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1月13号0时至1月15号24时，国一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停止土石方等施工作业，有关企业停限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请市民做好健康防护。 为宣传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首都的实践，展现市人大代表的履职风采，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代表联络室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共同策划推出了《人民之托》大型系列访谈节目。节目由北京市第13届、14届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主持。今天请听第46集。 家国情怀，责任源于使命。权力义务担当更显初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人民之托》，代表访代表，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一位普通的新闻记者王秋专访市人大代表，共同讲述履职过程的感人故事，全景展现首都北京的发展变迁。 受人民之托，为人民代言，向人民述职。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制作播出的《人民之托》大型系列专访节目《代表访代表》，我是王秋。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之后呢，我们的节目会制成录音剪辑，在广播的多个频率当中陆续播出，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代表是一位运载火箭的研究院的一位领导。那么他是怎么履职的，大家一定很关心，让我们来听他的一段介绍。 心系群众，牢记嘱托，身兼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他就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原党委书记梁晓红。连续履职10余年，梁晓红对群众始终怀揣着一份深厚的感情，不断创新沟通渠道，坚持倾听群众意见，层层推进建议落实，为百姓解决了一件又一件看似小事的难题，力求营造更民主、更宽松、更和谐的社会氛围。为了一份议案的贯彻落实，他甚至会花费数年的时间多方走访协调。认识他的人都说，有梁晓红这样的代表，我们心里踏实。 梁代表您好。 你好， 欢迎您。 谢谢。 您是做航天研究工作的，那您的本职是把火箭送上天，但是呢，作为人大代表，您要让心系百姓的每一件建议案落地，所以我就想问了，上天和落地哪一个更难？ 你的这个比喻应该说还是很有意思的，上天和落地。应该说这是两个不同学科的内容，上天属于自然科学，落地属于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 那么这两个里头呢，挑战的内容都是蛮多的。很难用哪个更难去形容它，都有挑战。 对。 那么在我们航天领域里头，自然科学里头，我们主要面对的是攻克技术的难度。那么这个技术难度展现出来呢，是技术方案的顺利通过，最后是火箭的顺利升空，完成我们的工程目标。 那谁来做？要人。所以我们起点是物，中间经过人，最后实现的物，我把它叫做物人物这么一个过程。 嗯， 这叫上天。 嗯， 那落地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人，每一个活生生的百姓，他有很多诉求，他要心里要有事，你要把这个事要给他解决好，那么最终要让人民满意。我把它总结归纳为叫人物人。 嗯， 不管是物人物也好，还是人物人也好，他中间都面对的是人，所以只要和人打交道，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啊，科学研究它是需要人来完成的。那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东高地那块地区就是一个航天城，是一个航天非常密集的一个居住的研究的工作地。那么对于航天人来说，他也有生活的各种诉求，比方说东高地地区的航天人的子女教育的问题，我听说您就一直在奔走，一直在关注，后来是您带着区人大代表，然后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调研，形成了一个调研报告，最后促成了学校在东高地地区的一个落地。我特别感兴趣这个建议案。 哦，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我们院。我们院对外呢叫做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是一个字，是吧？念起来比较拗口。 是这样的。 其实很好记，火箭研究院。 嗯， 这个大院呢是典型的大院文化、大院生活。我们院里有4万员工， 四万。 那么居住在这个生活区呢，有10万人， 嗯， 是个小社会。 小社会。 而我们院里随着改革开放，随着新老交替，我们的平均年龄是35岁。 嗯， 那么这一代中青年知识分子， 嗯， 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子女教育的问题。而在我们丰台区呢，总体上，教育要相对其他一些区呢有一些差距。 嗯， 在东高地这一块呢，优质教育资源也显得相对要少一点。那这样的话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我们这青年骨干， 嗯， 他要想获得比较好的教育资源的话，让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 嗯， 他就采取办法到其他区县， 嗯， 去找好的学校，去租学区房，这样生活质量已经下降了。每天下班非常很忙，开着车要把孩子接过去送到那个地方去，完了早晨上班再从那个地方再赶回来，大家苦不堪言。 应该是对生活当中增添了很多的麻烦， 很多麻烦，很多 花去了很多无谓的时间。 对，这样的话对他的工作呢，全心的投入就有一定影响。这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东高地应该要有一些优质资源的配置，教育资源要均等化，这样我们就在经过调研基础上形成了报告。这个地方我特别想借这个机会， 嗯， 感谢丰台区委区政府， 嗯， 感谢丰台人大， 嗯， 感谢丰台区的委办局，感谢丰台区的教育部门，特别要感谢北京市丰台区12中的李友义的校长，他以他为首的领导班子， 嗯， 应该他给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这个地方呢是1957年建院， 嗯， 今年是我们整整60周年，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体制，地方没有多余的地方，我们最后只能拿出70亩地把校区分成两个地方， 嗯， 就在这样条件下，十二中依然非常支持我们。最后它不是建分校，是建北京市十二中东校区。东校区和分校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嗯， 所谓东校区，它的校区和本校教育标准是一样的。 嗯， 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在一个小小的地方要实现一个大大的目标是不容易的。我知道我们丰台区有的地方给十二中开出条件800亩，70亩对800亩量级不一样， 嗯， 那条件不一样，就是这么艰苦的条件，十二中的老师、十二中的教职员工， 嗯， 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做了大量的努力协调工作， 嗯， 就是要想做好这件事情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教育规划要调整，政策上的要去磨合，要和市里进行沟通，要重新配置这个地方的教育资源， 嗯， 特别是我们院里头也相应的拿出了一些条件去保证和满足， 在这个校区正式落地之前，我们在这个70亩地里头已经建完了我们自己的长征学院，整个投资大体是4000万。但是为了满足十二中的建设需要，按照区里和市里的教育资源的配置，我们搬到一个老的中学比较偏远的地方去了， 把这块地方投 让出来了，让给新校区。其实人大代表在这里头做了一些工作，但更主要我说还是各方面的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 可能不能实现， 实现不了。 对， 这里头大量的问题，丰台区人大、丰台区政府几乎每周就开一次协调会，要把相关的委办局、教育部门、学校和我们院的以及人大政协委员一起在一起，每周研究，每个院推进。今天想起来，这是一个集全区甚至是集部分全市的力量就完成了一件事。 您是很谦虚哈，但实际上它的意义前期的铺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听说您带着区代表走访了很多地方，做了大量的调研，最后形成了一个万字的调研报告。 这个过程呢要和各方面进行 牵一发动全身，实际上这个事儿是想象中难度都会很大， 特别是今年4月27号十二中东校区被命名为北京市十二中钱学森学校。钱老是我们院的第一任院长， 对， 这次又在以钱老的名字命名的学校，我说是暗合道庙，同时也是历史的传承。 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所以所有的航天人、航天的子女家属应该都会感谢咱们这些人大代表 所做的这些工作。感谢党，感谢政府， 感谢党，感谢政府。 对， 特别是我觉得人大代表在这里面所做的前期的铺垫工作，这个真的是功不可没。后期政府来推动，这个应该是政府职责所在，只是说在推动的过程当中要牵扯的部门比较多，是吧？所可能配套的一些措施啊、办法呀，它可能会比较复杂，但只是前期如果没有这个铺垫，我还是强调这一点哈。 代表 确实是 应该说最初动议，包括协调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是一任代表，这几届代表是一个代表区，我们这个地方有7个区人大代表，有3个区政协委员，有4个全国政协委员，有1个全国人大代表，大家一起为这个事情常年做努力。有些老代表已经退休了，有些代表在没有完成这个事情已经不再做代表了，但是他们一直关心这个事情。 这里边有一个便利条件，我想他需要一个核心的人物来牵引，您可能就是这个核心人物，因为您同时做2届的政协委员，又做了2届人大代表，所以看来您在其中起到的这个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对吧？那么您在这个提出建议案和这个解决问题的时候，您一直强调一句话，就是要把实现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来作为自己的这个履职的理念。在您和多方面的这个努力下促成了很多的事情，其中有一件地铁8号线在东高地的6营门设站的问题，其实也花费了很多的功夫，这个背景的故事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刚才提到最大公约数，这是我们党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的一个新理念。我认为总书记提出这个最大公约数是一个社会治理的一个创造，起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尝试。所谓最大公约，就是从各个方面来，它不是最好的，但是是最可行的。在这里头，就是各个牵扯的各个方面的这个利益相关方，都要在这里头要妥协、要协调、要推进，最后达成共识，实现最大公约数。就我们刚才您讲的这个八号线就是个大的。首先，南边一直是欠发达地区，在北京市里头。北京市的南郊的出行一直是个很大的问题，尽管我们有中轴路的公交车，但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个出行的问题。随着南边的发展，出行难的问题越来越普遍。那么在这里头，代表们通过调研， 通过分析走访和有关部门沟通，我们也给北京市政府提出来，能不能地铁八号线南移。这里头应该说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说最大公约数，从政府来讲，它的公约是什么？南面的经济相对落后，那么投入和产出就不相匹配。地铁一定要带动人流物流，带动区域经济，而八号线目前实现这个目标，当时看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就在这样条件下，北京市政府考虑航天这个特殊的人群和这特殊地域的发展，以及未来的首都第二机场，以及南面京津冀总的大的方面，我认为当时决策还是比较超前的，这是政府的最大公约。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呢，地铁公司也做了很多应该说妥协，这条线的转弯度不符合地铁的最佳的角度，它没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转弯角度，转弯角度都很小，但地铁设计部门最大限度的在满足地铁安全的情况下做了调整和规划，满足了地铁八号线南移。那么从我们院来讲，也为这个地铁八号线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前期拆迁，我们有一个重点实验室应该建在这个地铁八号线上，但是考虑重点实验室的精度的保证，我们就要改地方，这个改地造成了一部分投资的浪费，但是服从大局，这是最大公约。还有我们的修建部门，我特别要感谢地铁的建筑部门，有一年我直接到地下去看他们，带着肉带着西瓜，去看望他们在底下艰苦的劳动。本来这个地方是应该明挖，就是把这个路破开在上面修建， 走地上， 走地上，但是这样对我们的科研生产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他们在充分考虑我们的困难的时候，改成暗挖，这个暗挖增加了工程造价，他们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所以我想利用这机会感谢他们。那么地铁站的修建直接靠到我们生活区，我特别自豪地说，没有一个地铁像我们生活区这么方便，出门上地铁不到一分钟就可以上地铁，这是，但是它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地铁站设的谁家门口啊，那这里头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那地铁出来人流熙熙攘攘，可能就会有噪音，地铁停可能就会有震动，这样话对居民应该说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居民也克服了自己的困难，所以在这个里头大量的协调工作，大量的最大公约数，所有人为了一个目标去一起努力，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和谐社会。所以总书记提出我们的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要最大公约数，我认为最大公约数的思想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新变化，也是我们治国理政的一个创造性思想，而在地铁八号线南移的时候就充分体现出最大公约数。 你说的这个真好，就是实际上甘蔗没有两头甜，各方的利益各方的诉求都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只能求最大的公约数，而不能100%的满足所有的各方利益啊， 没有那种事情。 对，所以总有取舍，总有退让，所以您在这个协调的过程当中真是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啊。您在2008年的时候创立了一个人大代表的办公室，您还就把它设在了居民楼里面，然后把所有的这个代表的信息都公开，然后让群众来反映，方便群众来随时反映问题哈。这么接地气的做法您是怎么想到的呢？ 这也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我是2003年当的丰台区人大代表，同时担任了区人大常委。这一届下了以后，我就发现他有几个问题。第一，履责没抓手，因为我们是兼职的，我们作为一个代表本身你的力量势单力薄。第二个呢，资料没有来处，就是所有的这方面我需要的资料，比如说我要研究地铁问题，那地铁的这个北京市的地铁到底修了多少条，修了多少公里了，布局在什么地方，东南西北怎么分布的，要靠我自己整理起来就非常困难。还有呢， 那居民有时候找不到我， 嗯， 我要到酒泉、西昌、太原、海南、大连去发射，我就不在北京， 嗯， 那你不在北京，你怎么履职啊？ 嗯， 这几年下来，我就发现这些问题都是影响人大代表履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嗯， 怎么办？ 嗯， 我们就说能不能有一个方式，成立一个不在编的常设机构。 嗯， 刚才我讲，我们院里有七个区人大代表， 嗯， 有四个区政协委员， 嗯， 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也有四名全国政协委员。这么大一个群体，他靠自己去做很难做。好，那我们就成立这么一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办公室。 嗯， 这个 把资源也给整合起来 了，整合在一起， 又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为这些 为 代表委员提供服务。 你想，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市人大、区人大、区政协为三级服务，这种服务它有两个。第一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履职的时候，他需要一些资料，可以在办公室里提供。比如说，我当了十年代表，我一共是提了多少个提案？ 嗯， 有时候我未必能够保留全。 嗯， 可是我们的 办公室全留有资料， 就讲我当市人大代表两届，一共提了18个提案。 嗯， 你看，他清清楚楚哪年提的什么提案， 嗯， 怎么解决，怎么推进的，你这样做起来你就非常有条理， 非常规范， 对，非常规范。 嗯， 第二个，他同时是一个永远开放的、永远常在的代表和委员，老百姓有事儿直接到那去，那个门是敞开的，那电话是可以常打的，那个工作人员可以常在那住的， 嗯， 下班了也可以有人。所以我们有很多居民，我们很多百姓有事儿到那去登门去讲，老张，我那个地方有什么问题，你给我看一看，我给你反映。老李，我那个地方又出什么问题，上次问题你没解决。好，他就可以把居民的、把老百姓的日常的随时随地的声音都可以记录下来。而这个我们说是一个不走的人大代表，不走的政协委员。这样的话，我们回来以后，办公室把听到的居民的反应、老百姓的意见给我们转达，我们就直接有的可以形成提案，有的可以形成议案，有的直接协调各个政府部门和行政部门去研究解决。这样的话，你就保持一个沟通的机制。这个办公室得到北京市人大、全国政协、区人大、区政协、区政府高度肯定。我们现在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情。 这个得说咱们研究院的领导， 嗯， 也是很高明的， 嗯， 其实是拿出了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这件事情，嗯，一共配备了几名？ 配备了3名。 3名常设人员， 嗯， 嗯，真的是一个好做法，也有很大的这个创新性哈。那您做了这么多年的双料哈，应该是代表委员，您都在做，您这始终应该是保持着初心。这里边激励您这样做的这个动力始终是什么？ 我父母都是，我父亲是抗日战争时候参加革命的，我母亲是解放初期参加革命的。 嗯， 父亲参加15岁参加革命，母亲18岁参加革命， 都是老革命， 都是算 革命 家庭吧， 革命 家庭。 嗯， 这里头对我从小就有个熏染，就是我们这个党28年的浴血奋战夺取了政权。 嗯， 这个政权夺取的不是我们党孤立的夺取。 嗯， 我们党一大的时候不到50个人。 嗯， 现在我们党员应该7000万。建国的时候，我们是几百万的党员。 嗯， 那么你靠这个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嗯， 或者几十万人，不可能夺取政权。 嗯， 不可能建立新中国。那谁起作用了？就是百姓啊，老百姓。我们看了那么多历史的这个故事，看了那么多题材，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抗日战争期间、解放战争期间、抗美援朝期间，我们的老百姓都为这个共和国、为这个政权牺牲了自己能够牺牲的一切，有的全家都当兵，都牺牲在前线，有的孩子饿死在之前的粮队的路上，不动用一颗公粮。所以我们的战争年代有人参军，有人帮助我们照顾伤员， 嗯， 我们部队有根据地、有粮食。这个政权的夺得是老百姓帮助我们夺得的。那今天我们执政了，我们建立了新中国， 嗯， 我们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已经富强了， 嗯， 我们成为世界